四，生词。像，告别，打扰，过意不去。那么，一边一边。闷，趁，日子，已经，因为，照顾，够，准备，继续，打算，研究生，离开，聊天，老，机会，专名，欧洲。